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一直延续的内容啊，每周末都固定和朋友们去分享这个内容，也是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越来越近了，大家对于冰雪运动的这个热情呢也真的是越来越高涨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依然邀请到了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队员和他的妈妈，听一听他们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这些有趣难忘的故事。那我还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孟凡科和他的妈妈。首先呢，还是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凡科先来吧，好不好？ 大家好，然后我叫孟凡科，然后来自海淀11学校。 嗯，欢迎凡科。那也有请凡科妈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孟凡科的妈妈赵月。 嗯，欢迎二位啊。刚才说到了今天要听凡科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但是我们首先得先去了解了解凡科是怎么接触到冰球的，之后才会有这些有趣的故事啊。是妈妈讲呢还是凡科讲呢？ 妈妈 好，那让妈妈先讲，凡科一会儿补充哈。 就是还在挺小的时候吧，因为那个大概上幼儿园的时候，一个朋友，然后有一天放学说，哎，快走快走，我们得去滑冰去。哎，当时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啊，我们也要去。我说你去哪儿滑冰，带我们一块儿去。然后呢就带我们去了首体。 哦， 在首体呢，他跟那个小朋友一起在滑冰的时候，站在那个冰场看见旁边打冰球的孩子，他特别感兴趣，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能看半个小时。 哦，就光这么看着 就看着 能 看半个小时。啊，后来就问他说，你是喜欢这项运动啊？喜欢冰球？喜欢，我想玩。就开始了， 然后就这样渐渐的走进冰球的世界了。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很好奇，当时您提到啊，也是听朋友说滑冰去，然后就想让凡科去参与。那在他接触滑冰之前，有没有接触过其他的运动项目呢？ 其他的运动项目就是一般都是很大众的，那时候我们挺流行上早教的啊，它里面有很多运动系统的，就跟那儿一直上这些东西，但是没有系统专业的去学一个项目。 对，就是专门的去进行一个项目的训练咱们是没有的。 对， 但是一些运动技能的练习凡科倒一直有。 对，从6个月开始，然后一直到幼儿园快毕业。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他其实运动技能整个来说还是发展的都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啊， 是这样。 所以他参与到这个比如说滑冰的时候，那从您的这个角度去介绍，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他上冰应该还是蛮快就能上手的。 挺好的，他那个教练很早大概上了几次课就跟我说，那个哎，这个孩子很有天赋，说你让他多练练。不过当时我比较狭隘啊，我觉得这教练肯定要挣我钱，肯定是骗子。 家长一般都是这么想的，可以理解。 对对 对, 对。 不过那位教练就是教冰球的。 对，是一直教他教练，到现在也在教他。 他的启蒙教练嘛，可以说是、啊。 对对，一直都在教他。 现在不再认为人家是骗子了。 啊、对, 对对对，觉得教练真的特别特别说特别对，这个孩子确实是这方面比较有天赋。 就是我们千里马是需要有伯乐。去发现的， 教练 的 眼光真的挺准的，他知道哪个孩子，哎，从事这个运动是很不错的，他的条件啊比较符合。 那教练为什么会觉得凡科是有天赋？他的天赋体现在哪儿呢？ 他就是平衡呀、协调呀、柔韧啊、力量都不错，教练肯定能看出来啊。当时我不懂，我觉得你一定是骗我，让我多上课。 对，但是您当时就像刚才介绍，就是樊科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然后您也就自然的愿意让他去学习这个项目。 对，当时只是想随便玩一玩，这孩子有兴趣，随便玩一玩。 嗯， 所以当人家跟我说他有天赋，你让他多练练吧，我就不太信。 那等看到他去接触了之后，您有感觉到他参与这项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吗？给您带来的？ 其实一开始也觉得他不太适合， 嗯， 虽然他那个各方面身体条件不错，但是性格比较腼腆 啊。 我觉得冰球这个运动都很 man， 很那个，很有激情， 就比较外向啊， 对对对， 很冲的那种。 我当时就是在冰场，很多教练啊，就经常能见到，我就会拉着教练问我：“您觉得我家这孩子能干这项目吗？” 就是性格稍微的腼腆一些嘛， 对 他到底适不适合这个项目？ 对对对对对， 您当时是比较有这方面的顾虑的。 对对 对, 对， 啊，那樊科跟我们能不能说一说，你当时为什么就对这个项目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呢？反正都是在冰场上滑嘛，这边是花滑，可能对那边是冰球，就对那个冰球有什么样的魔力把你吸引，能一直跟那儿看那么长时间？ 就是那边冰球同性比较多，可能那个就是小时候那个也没有一些，反正就喜欢跟那个小男孩玩一块儿 啊， 然后就愿意看他们，然后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学学练练呗， 就是想加入其中。其实说白了就是可能也是他们这波孩子当时成长的那个状态，我们是独生子女啊， 对对对， 然后没有兄弟姐妹，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可是毕竟他少了同伴之间的这种互相的陪伴 是 玩耍， 是 其实他是 咱们就是我们小时候， 对对， 那个一喊大院的孩子全下来了，全在一起玩，他们很少这种机会，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嗯、 可是他在冰场上看到冰球那边的那个环境的时候， 很热闹， 让他感觉到是那个他想要的感觉了， 就是一堆小男孩拿着根棍子在抢一个球跑来跑去的，就很热闹，看着就很好玩， 是所以就从他外在的一个表现形式、 嗯、 先把樊科吸引住了啊。 是 那樊科等你真正自己踏上冰去跟那些队友们一起抢球啊，一起去练习冰球的时候，和你想象当中对于这项运动的认识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有，肯定有、嗯、就是看他们打吧，就是觉得比较简单的、 嗯、 然后自己在去练的时候就特别苦、 嗯、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也对教练那个有抱怨的心理，对那个队友有抱怨的心理， 嗯， 然后一开始练的时候没有想的那么好玩那么快乐、 嗯，就是看的时候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等自己亲身参与的时候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嘛。 其实很多事儿都是这样， 的确是， 就是很多东西孩子看，哎，我喜欢，因为他没接触过、 嗯、 然后就刚上手都觉得挺新鲜的挺有意思的，但是你真正融到里面你需要下功夫，都会很枯燥。 对， 他们打冰球也一样， 是的， 他一点一点去练，练滑行啊，练波球啊，去练各种技巧，真的是练一千次你才能熟悉起来。 对， 那个过程真的很枯燥， 就是打基本功的这个阶段、啊、 很枯燥， 对于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难熬的。其实大人都有这样的时候，就更别说孩子了，他们其实是兴趣使然带着他们去参与任何的东西，而且本来孩子们的这个专注力的时间肯定要比大人要短很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又是必须要求他要一直耐着性子，然后去这么忍受着这个枯燥去坚持下来，所以其实那段时间可能对于樊科来说就像他自己刚才介绍的，有对教练的不满， 对, 对 队友的不满， 对, 对于这个运动项目和他自己之前产生的那种， 学就是学大概可能刚刚开始几次的时候还挺高兴，但是到十次二十次这时候很多都哭着不上去， 对， 不行， 我不干了，我不练了，我不玩了、 嗯、 太累了好多、 嗯。那樊科后来有这样的状态吗？ 他倒还好，还没有， 就是没有到哭着抵触的那种状态，但是其实也是产生了一些小抵触的情绪， 不愿意练都是这样， 有了啊、 就是、 已经有了， 就是说我愿意上去玩、 嗯、 但你让我练这个基本功 我不练， 我不愿意练，太苦了，太没意思了， 对、嗯、就是我可以在冰场上疯跑， 对对对， 狂奔，就是那种没有任何的规则界限的要求的玩、嗯、但是你又给我要求什么，我要拨球多少下， 我要什么半蹲着去什么滑行多长时间，不行，我不想练了， 是这样， 都是这样的状态啊。 因为才几岁，才五六岁的孩子，挺难的。 那凡科当时也有这样的一段过程， 哎呦好长啊 怎么过来的呢？就是从他和从您，其实我觉得对于彼此来说当时那个状态其实都挺难熬的， 很难的。其实很多我觉得孩子能坚持下来的事儿，家长是先坚持的， 就 家长 的这个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对，家长放弃了，孩子坚持不下来。 对，那看来那时候其实您是他一个很强大的背后的这个推动力的作用、 哎、每天都去练播球，就是带着、拉着扯着拽着各种方法、威逼利诱各种方法去练这个播球，挺难的、好几个月。 像妈妈刚才提到的、就那段比较枯燥的时候，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是自己有印象的有那么一段时间的啊。像妈妈刚才介绍，她是从一个外力的角度，其实说白就是从助推的这个作用去帮助你，说你上冰啊，或者我带着你，像妈妈说的威逼利诱的方式，各种各样的办法带着你去上冰练一练。但是从你自己的角度，肯定也还是要有一个内驱动的这个原动力啊，才能让你一直坚持下来。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能一直这么咬牙坚持下来的呢？刚才说的妈妈这么拉着你，你可以说我不去啊，我不想玩，干嘛非逼着我，我那么多可以选择的项目，干嘛还要继续练呢？ 我可能就是给他点面子 我觉得还是因为有朋友在那个团队有朋友，他最早刚学没多久的时候、教练说你们要去香港打比赛吗、我说这孩子刚学没多久怎么打比赛、不去不去不去、然后一会儿他在冰场上那小伙伴一玩哈，人家说我们要去香港打比赛回来跟我说妈妈妈妈我也要去香港跟他们打比赛去、我说你还不太会，说不行、不太会我也要去，我就要跟他们一块去、还是因为能跟朋友在一起，在一起这样抢球啊打球啊、可能更高兴，所以能够把这个痛苦这段时间忍过去 就挨过来了。那后来真的跟着去香港打球了吗？ 去了去了、 您看我觉得其实就像您说的，这个朋友给他做的这个带动的影响真的是特别大、 对， 就是有了朋友甭管是去哪儿，有点像是刀山火海也愿意往前闯了那个感觉。 到后面为什么能坚持把这个球基本功练下来、就去播球啊练基本功，因为去香港比赛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弱，因为那时候跟你说刚学没多久、 对， 就是别的队员都在拼命的在打球、在进球得分，然后这边太弱了就会把别人得的分再丢掉 啊， 对，就会刺激，对，就是自己啊，刺激我啊，不是咱们起码要努力不能给团队拉后腿， 对， 对吧，你那个队友人家和辛辛苦苦得了分不能从你这儿再丢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坚持自己练，自己回家啊播球啊练呀、大概练了八个月， 哇， 然后就是每天真的每天练一个多小时，练了八个月，然后他的那个技术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到后面能跟队友持平， 对， 或者就是比队友更好一 些，慢慢的赶超了、 对对对，就是不再给团队拉后腿了、 哦、 然后那时候也真正的爱上冰球了， 对， 因为从那儿得到了自信， 对 对， 他在这项运动当中收获到了成就感， 对， 满足感，还有像您说的这种自信， 对， 那他就会在这项运动当中会投入越来越多的热情精力，还有刚才说的有他这些小伙伴的陪伴，那就更不用说了嘛， 以至于后来做很多事儿，我都拿这件事给他做比喻真的是我说你冰球为什么从那么差变成这么好、是因为你自己努力过，你奋斗过，对吧，你自己有过收获， 对， 然后其他的包括学业上你也是自己只要努力了你去做了就会有收获。 嗯，其实凡科后来自己慢慢的也就能理解妈妈说的这种道理相通性了啊，有没有？ 有一点没悟透肯定 啊，慢慢悟吧，没关系啊你的人生这才到哪儿嘛啊，是需要一个逐步的理解很多人生道理的过程。 他的播球都是自己去做，就不用再那个说你必须得去呀、你推他都不用了，你说你想打好吗，想打好啊，那自己去练吧， 他自己就很明白我该干什么。 有的时候啊就是学业可能比较忙，中学学业忙了、然后可能有几天没有播球了、然后再上冰觉得自己手不好使了、回来我说妈妈我得播球了我必须得播要不然我这个手不好使。 对，就是他就很清楚自己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通过这么一项运动就让孩子有了这样的一种意识或者说叫观念，真的是非常好。那凡科你自己有刚才妈妈提到的这种感觉吗？比如说像妈妈提到的那次你小时候去香港参加比赛的那个经历，有了那样一个 加引号的被虐的过程啊，回来之后自己就会想着说，我把这些基本功啊，把一些这个动作呀，要好好的打扎实，多练一练。 嗯，有 啊、 嗯，就是去香港嘛，他那个上不了场，其实给人拖后腿，机会都没有 啊。 嗯，实在是面子挂不住，那 就自己练，只能。 那会儿大概是在你多大呀？小学 6岁左右。 啊、 还没上小学、 就是、对，其实说白了啊，就是那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从我们大人的角度来看，他懂什么呀？感觉好像他们对于面子呀或者自尊心，我们大人可能理解的会觉得说他可能还不太懂，但是从刚才樊科自己讲的说他去那场比赛的这么一个经历下来，他其实是能从这个比赛当中收获到一些， 真的上不了场， 对， 真的就是，嗯，一场比赛3节嘛，然后加上中间休息、嗯、大概有1个小时，他可能上了1分钟 啊、哦，所以就是 对，你在底下看着队友在那儿来回来去的 忙碌着， 对，你看着也着急啊，你也想上去跟他们一起玩啊，哦、但你上不去呀、啊， 对， 那你不自己练怎么办？ 对，所以就是让他们在那么小的一个年纪就开始逐步的明白，我是需要自己去努力发奋，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而且像刚才他自己说的，这个面子上都挂不住，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强烈的这种感觉。 很多小孩子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可能下来说：“哎，你怎么不上场呀？为什么我上去比、 嗯、 你为什么不去、啊？” 而且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表达其实是很直接的，从我们大人看起来 特别直接、 蛮残忍的，有些话说出来。 是，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伤面子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你听到的时候， 听的时候就不太舒服、 哎，好像觉得面子挂不住了。 对 对，但是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吧，让樊科慢慢就明白了：哎，我参与这个运动的时候，我要怎么去提升自己，怎么去更努力嘛啊。啊，当然刚才其实我觉得从您的这个介绍就能感觉到他已经渐渐的在这项运动参与的过程当中去收获到很多宝贵的东西了、 嗯、是 啊，那从您的这个角度陪着他一路走到现在，应该说是啊，您感觉到给他带来的这种好处还有哪些体现呢？ 哎呀，我觉得挺多的、嗯、就是因为他本来性格就比较内敛，但是这个运动嘛比较激情啊什么的、嗯、变勇敢了，起码是勇敢了、自信了，在朋友面前不是说，你也看出他不太爱说话，他以前更不爱说话， 就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已经好很多了、这方面还是很多的、 就是性格让 性格上好很多， 樊科变得更开朗一些了 比以前开朗很多 对，以前可能稍微的这个内向一些，比较闷，自己不是特别善于去主动和别人沟通，但是现在就能，尤其是在他队友面前，我相信肯定更不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种状态了、 啊、 肯定更放松更自在，然后更放得开一些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这项运动首先给樊科带来性格上一个很大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体现在他打冰球的过程当中和他的队友相处，那可能在学校里和他同学们的这个相处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啊，会的，会的。 嗯，樊科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妈妈刚才提到的这个性格上的影响？你自己有感觉吗？ 有，就是在那个打球，就是球队的等级那个提升，随着这个等级提升吧，然后在学校那个和同学的那种 接触啊、交往啊， 对。说话的那种底气就足了 还是有自信了 自己哎，我就在特别厉害的球队里打球了、然后我就 咱不说别的方面，至少我在冰球上我是很有发言权的，对不对？而且刚才樊科也介绍咱们是十一学校的嘛，我也知道咱们十一学校的这个冰雪项目都开展的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学校这个冰球队樊科肯定也是其中的这个队员嘛啊、 对， 那在这方面那肯定就是很骄傲很自豪的嘛比如说代表我们学校出去打个比赛啊，获得好成绩了，在学校里头也会大喇叭广播表扬他们的嘛、 我们几月6月份刚在五棵松那个冰场打的是那个初中的校级联赛 啊、 因为五棵松那个冰场离我们学校很近嘛， 对， 然后当时就邀请了学校很多老师很多同学去现场看的、 然后他在那个比赛就是最后一场冠亚军比赛里表现还特别好， 哇， 当时是进了第一个球，第二个球是助攻，然后在还剩三分钟结束比赛的时候把比分拉平，他进了一个球拉平了比分， 哇， 然后最后还有十四秒他进了一个球是绝杀， 哇， 对， 天 哪，就当着很多同学很多老师， 然 后我觉得对孩子就是在学校的形象自信心来说特别有好处， 哇，那真的可以说是这场比赛一个决定性的最后的那个进球吗？ 反正还不错， 是不是樊科自己也对于那场比赛给你带来的这个成就感是蛮加引号的这个骄傲的啊？ 哎呀，特别骄傲， 嗯， 其实说那个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哎， 真的是吗？跌宕起伏的，可以说这场比赛 是非常非常激动的一场比赛。 我估计您在那场比赛又是嗓子快喊哑了的状态， 哎，我都晕过去了。 其实真的就是看他打比赛这些年下来啊，真的也是逐步的让我们的家长也跟着孩子在一起成长， 是， 我觉得这个感觉其实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就是在看他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的这些收获，其实我们的家长也是在收获， 是， 比如说最起码我们都收获了冰球的相关的这些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这个现在让您给一些没有看过冰球比赛的朋友去介绍这个比赛是怎么看怎么玩的， 哎， 那您绝对介绍的 那 是头头是道， 那也不是不能特别专业，但是就是大概其那些规则还是懂的， 对，毕竟是陪着孩子这么多年走下来了嘛， 对对对对对， 不过就像您说的看着他在场上有这么好的表现，尤其是在学校的同学老师面前在那场比赛当中又有那么好的发挥，其实从妈妈的角度也是非常替她骄傲的啊。 还行，我觉得我这些年最骄傲的是陪着孩子把这项运动坚持下来，这是让我最骄傲的事儿， 对，多少年了我们参与冰球， 快十年了， 十年啊， 快十年了， 真的是这么多些年如一日的这么一直坚持下来 真的不容易， 对，我觉得这个的确也是在给孩子做榜样，其实就是告诉他坚持的这个意义所在啊，让他体会到了冰球给他带来的这些快乐，但是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付出的东西是更多的， 挺多的，我记得他刚学冰球可能几个月的时候，然后在那换衣服，旁边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孩子啊，然后我就跟人聊天，因为刚刚学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那个你学几年了，那个孩子跟我说七年了， 哇， 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你妈怎么坚持的 能坚持七年啊， 对，结果现在想想我自己都坚持快十年了天哪，太厉害了， 自己有没有后来回头问一问自己我是怎么坚持下来 的，真 的 是怎么能坚持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它跟别的运动不太一样，像我们一般每周至少要四到五次去冰场，然后那个地方冬天特别冷，夏天你都得穿着厚点的衣服， 非常不舒服吗？ 对，非常难受，就是没有一点那个，就稍微你想退缩这个运动你就坚持不了， 现在冰场不是那么 也很冷，冬天也很冷。 嗨，你 们 在场上打球，你们是绝不出来冷。毕竟妈妈他们是在场边，他们也不动，顶多他们就是坐在一起，叭叭叭叭叭叭的聊天。他们是嘴上功夫下了不少，但是身上他们真的是不暖和啊， 是真是挺冷， 特别能理解， 条件挺艰苦的。 好的，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孟凡科和他的妈妈和大家分享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 练。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法，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 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猴子杨子。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产生包括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等项目的11枚金牌。让我们一起在激情速度中为运动员们加油吧！还有啊，不要忘记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孟凡科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 那我就很好奇了，这么多年怎么坚持下来的？人孩子是有这份热爱在里面，您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我觉得应该说到初心吧。 嗯， 最早其实就是想着，哎，这个运动能让男孩更男人， 嗯，变得更 man 一些、啊、 对，就是 能男子汉气概， 对他性格会更好。那我肯定是愿意孩子越来越好、 嗯、 对吧，就是希望他能够更勇敢更坚强，然后 吃苦耐劳的那种 果断，或者受一些挫折教育， 对， 是为孩子好，慢慢坚持下来。然后后来呢，因为他在这中间真的是收获了这些东西，然后让你更能坚持下来。而且我在这个、 嗯、 他的这项运动里我也收获了很多朋友， 对 对，同样都是带着孩子一块去的，我们一起坚持， 冰爸冰妈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圈子了， 对，有都一起10年的那些朋友也很珍贵。 所以这种坚持到最后就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了啊，就成为生活当中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存在了。我觉得 孩子如果疫情的时候没有冰球啊、 嗯、 然后我们还要互相打电话哎呀我都想你了好久没见了 那对于像刚才您提到的凡科在这个运动当中得到的这些收获，尤其是刚才我听到的一点挫折教育， 对， 其实很多的家长也都希望孩子能够尽早的去学会面对挫折，因为这个在我们以后的成长道路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其实通过冰球这个项目或者说一个体育运动， 竞技体育， 对， 特别锻炼、这个、 让他们去学会这个其实已经算是蛮温柔的一种手段了，总比在社会上以后去面对那个比较现实的一些挫折的时候来的是稍微缓和一些的。 是， 那您觉得他在这个方面得到的这种收获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哎呀太多了、嗯、就是比如说你打比赛你会输给对手很多次，就是输在下面哭啊、 哦、 嗯，然后那后来小时候是会哭，后来会想我再努力去练，我再把它赢回来 啊， 我觉得这挺好的。 那凡科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像妈妈刚才提到的，不管是你那次在五棵松啊帮助球队我们是跌宕起伏的最后取得了一个翻盘的胜利也好，还是像妈妈提到的这种也遇到过很多次的失败，哪场比赛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 嗯，就比赛都其实你就是回头想想都差不多，就是、那个、 看来你这心脏蛮大的 太多了 不管是输赢我感觉他都是能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呀、啊、 就是都想赢，然后、 嗯 那就是有的比赛死活进不去球，那也只能就是那个就认呗、 嗯、然后找一找自己的问题啊我们的这个差距在哪儿啊、 嗯、然后输比赛可以就是提高就是啊我们学的道法就是叫生命韧性、 嗯、哇生命韧性道法课里讲的是吗？ 赢比赛就、嗯赢比赛也是就是自己能让自己变得那个自信， 然后就是输赢得交替着，就是经历吧，然后就是要自信，但是不能过， 不能自负，是这意思吗？ 不能自大，对， 对，就是他们真的是通过比赛就能够让自己学会这种我们一直说的胜不骄败不馁的那种状态嘛，都到生命的韧性了。我觉得这个都还蛮哲学的一种思考。那你理解的生命的韧性在比赛当中有没有体现呢？你觉得 就是那个 输了也打不死我们， 嗯，也无所谓是吧，也不会说气馁的意思， 对， 就比赛比如某一场比赛就是在一场比赛里输三四个球一两个球，我能就是努力能追回来 啊。其实像刚才妈妈提到的武科松的那场比赛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可能先开始是落后了，但是我们一直咬牙，坚持下来了，我们的这个韧性给他绷够劲儿了，在最后的那一时刻他就有了一个反弹，有了一个显现嘛。 反正差不多吧，还是要需要抓住机会，但有一些比赛确实是真的输了就也没什么办法，但是你不能说我输了我就不玩这项运动了，我不动了，对吧，我输了我还要再继续练，我早晚有一天把它赢回来就好了。 对，那从您的角度，您有没有那场比赛，除了刚才我们说武科松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给您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觉得因为他打的比赛已经挺多的了，然后我看的也挺多的啊。但是有一些时候呢，大概是去年打过一个就是海淀区和西城区的比赛啊。当时呢因为海淀区打球好的孩子要比西城区要多很多，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稳赢的，我们怎么可能输呢，每个人都是那种姿态去的，然后西城的家长说哎呀你们一定让我们几个球啊，结果那场比赛我们偏偏就输了 啊。 对，就稳赢的比赛偏偏就输了，我觉得这种比赛不止一两场会有，但是经历多了会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因为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就在这儿，不是谁一定会赢也不是谁一定会输，就看谁可能我努力了我抓住机会了。 所以那场比赛让您的这个感觉当时应该也是特别强烈，就是体现出了这个竞技比赛它的一个魅力。 是的， 但同时也是在我们那个人生当中它是有所体现的嘛。 对， 你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是手拿把攥的事情， 对， 但是你要是表现的不够好，或者说你轻视了这个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这个机遇，就是 对 不是特别合适的时机，那你可能就会丢了这个机会。但是我觉得不至于气馁，这个人生啊或者什么都不至于气馁，你还有后面还有机会， 对 吧，努力一直努力下去还有机会。 对，那像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凡科属于这个大心脏啊，他的这个性格打小就是这种呢，还是说他是通过打冰球？ 他小时候打冰球，最就特别小的时候教练说这孟凡科有两个特别差啊。第一个就是性格特别差，然后呢就是一怎么着拿不着球啊打不进门啊就会哭 啊， 然后还有一个打门特别差。 今天全都给我们暴露出来了。多 现在会好很多了。 就是他其实也是逐步的让自己的心理 对慢慢锻炼 慢慢的变得强大起来的， 是这样 啊。所以我们的这颗大心脏也并不是天生的， 肯定不 是后来慢慢锻炼出来的啊。真的就是这项运动给他带来的这个收获可以说是从身到心从内到外的一种体现，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好处那就自不必多说了啊。 对对对， 我看起来也感觉到就是凡科这个体格还是蛮不错的， 挺好的，那个在学校那个体育什么长跑啊什么的，大家都是哎呀你儿子跑太快了， 那都不用说的啊，我们在冰球场那消耗得多大呀，所以在学校的这个体育成绩， 别的同学都在担心那个中考体育，我们从来不担心。 也不用特意去练， 不用练， 每周光三四次四五次的这个冰球场上的这个练习其实完全就已经比平时在学校的那个要强度大得多了。 对，在小学大概四年级的时候就是那个体育达标，六年级的那个分数就已经满分了。进初一的时候一看中考体育那个分就已经到满分了，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对，你看这个说出来就是从您的这个口中说出来的时候都感觉到是很欣慰，体育好或者说叫身体好，对于家长来说真的这是一个最朴素的心愿， 对， 就是希望孩子我们是在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是健康的才能有后面的那一切， 是 我们所期待孩子拥有的那些东西嘛啊。 对， 所以真的是通过冰球这个项目让凡科收获到了这么多宝贵的东西，所以您就更愿意 陪着他一起去坚持下来了、啊、 是这样。 像刚才您提到的，凡科现在已经上初中了、 嗯、 啊，现在呢就是初 该上初三了、嗯、 哇，那这个学业的问题啊，真的就不是一般的大了。我们说未来这个高考的确是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人生的小坎儿，但是中考同样也是啊，所以那对于凡科也好，对于您也好，怎么调节冰球和学习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呢？凡科自己能不能先说一说？现在的学习压力应该很大啊。 就是尽量学习的时候不要想那个打球的事儿， 嗯， 然后那个打球就放开打球，也不想那个学业上的问题 啊，就是更专注于你当时所干的这个事情。 嗯， 那妈妈呢，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 他学习还可以、 嗯、 还不错，反正嗯，他不在十一学校、 嗯、 那个学校确实也都是学霸，所以就算学习还不错，那肯定也是很有压力的。 嗯、 然后基本上就是学习的时候专注学习，尽量少玩吧、 嗯、 因为没有太多时间玩，别人玩的时间他要去训练要去打球， 对 啊，他也不愿意，也处于青春期啊、 嗯、 这初二啊，初一初二正属于青春期。 对 对 对， 也会问我凭什么我同学能打游戏我不能打，我说因为你的同学不打球。 对 对，你用他们打游戏的时间去打了球。 对， 那自己心里也不愿意，当然也认， 嗯， 也同意， 已经能明白， 能明白， 对，孰轻孰重， 对， 我该怎么去平衡好这彼此之间的关系吗？ 而且他非常喜欢他们学校，他就想留在他们学校、 嗯、 那你要留在他们学校，他们是海淀六小强之一嘛， 对， 你要想留在那个学校你肯定要付出很多。 对 对，要不然你真的考不上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嘛， 真的是、 啊、所以像凡科从小学上到中学的时候、 嗯、 当时他其实就已经面临着一个阶段，因为之前听到的一些家长就介绍嘛，小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主课还都是三门， 嗯、 但是上到初中之后、 嗯， 学科一下要学习的内容就更多了。就是其实对于孩子也好，对于家长也好，都是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调整的过程。当然，凡科现在已经度过了那样的一个阶段， 嗯、 但是接下来初中上到高中的时候，听您的这个感觉，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去坚持。 哦，那肯定。 对，让这彼此二者能够很平稳、 嗯、 很和谐的去一直发展下去。 对， 那的确对于他来说，他就要去想怎么能够 自己要做出牺牲，真的是别人玩的时间你去练球， 嗯， 让别人学习的时间你也去认真学习，这样才行。 对，刚才妈妈说的这些，凡科，那你自己有时候刚才也抱怨啊，凭什么？凭什么？会觉得不公。那后来自己想明白了吗？ 没想明白。 嗯，但是没想明白怎么办呢？还想继续坚持打冰球吗？ 那也得认， 嗯， 就是不明白，但是知道自己得这么做。 对， 哦，其实也不是不明白，就是心里不愿意， 对， 不愿意， 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 但是自己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 嗯，既然想要把你自己喜欢的这个热爱的东西能一直坚持下来，这中间的这个付出也好，或者说我们说这叫苦啊、难啊、累啊，的确是需要靠自己咬牙坚持下来的。这个的确是 难的， 谁也不能帮助你，哪怕说是爸爸妈妈陪着你一起去参与这项运动，作为你强有力的后盾，但是真正去参与其中，真正去做这些事情的人还是靠自己。 对， 所以其实的确这个是需要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因为毕竟是孩子，谁不想玩啊，玩多轻松啊， 别说孩子了，大人难道不是吗？拿起手机一刷就停不下来。 是这样，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很佩服他们的这种自控能力的，就是像刚才他自己提到的，说我学习的时候我就专注于学习，我打冰球的时候我就专注于打冰球。我们开玩笑，有时候大家上班的时候还会有时候偶尔摸个鱼啊，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可能不能够有太多这样的时间，甚至说是不可以有这样的时间，否则的话你这两边势必会有一边耽误了。 是， 嗯， 是这样，弄不好两边都耽误了。 对，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对， 那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不愿意这样，我们家长肯定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肯定不行。 对、 嗯、 所以就会给他们更严格的一个要求，当然他自己也就明白我需要怎么做了。 对，所以我们俩天天打架打完架以后会和好，他知道我是为他好。 对， 对，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吧，家长和孩子真的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啊、彼此帮助对方的一个过程嘛。那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凡科在他们学校啊是冰球队的、 嗯、 然后我们今天呢又是以海淀区冰球队的这个成员的身份来的、 嗯、 再加上平时肯定还有自己俱乐部的这个练习、 嗯、 所以其实真的他平时的这个训练，刚才您也提到了， 强度还是蛮大的。 到初中可能到不了四五次了，嗯、小学的时候是 三 四 次肯定也得有。 对，嗯、家长比赛差不多吧，三四次。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吃饭呀、学习呀、睡觉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应该都是 在车上 行进的过程当中去完成的。那您有时候会觉得很辛苦吗？ 辛苦啊。 嗯， 其实我觉得孩子，我们俩那天也是开着车，然后那个在路上聊天嘛，就说因为他整个假期都在训练，每天都是中午在车上睡。 嗯、 然后有一天我们是休息了，没有在训练。说妈妈，今天是我唯一一天躺在床上睡午觉的时候。 说出来这话真的还觉得蛮心酸的，但是从他的这个角度听起来倒是蛮乐观的。 我也挺辛苦的啊、嗯，每天他在后面睡，我还要再开车。 是，真的就是可以说是我们孩子们能够有很好的坚持，就像刚才提到的嘛，真的是离不开家长给他们一个强有力的这个 都不容易 后盾的支持 啊、 嗯。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在这项运动当中，还是希望能够孩子。走得更远一些， 肯定是 坚持得更久一些。 付出那么多，对大家都付出那么多。 嗯，那在我们学校校队、还有区队，然后还有自己的俱乐部队啊，平时凡科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刚才他也自己也提到了，他对于伙伴真的是非常的重视、很在意、那你们时而是队友，时而会变成对手啊，和你的这些伙伴，你们在场上会觉得有时候那个关系蛮微妙的，很有意思吗？ 会那个有的时候队友有的时候对手、 嗯、 但是就是都得尊重，然后对手的时候那个努力打球、然后赢他们，然后就是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哎，是。 然后队友的时候 那就不用说了啊，大家就很轻松了那个状态， 别闹掰了就行。不能抱怨 啊。后来慢慢学明白了啊，就是小时候可能会有抱怨，但是慢慢大了就明白，其实这个团队运动是需要你们彼此之间的这个配合的。那之前有和队友们有过这种争吵吗？或者说闹脾气的时候吗？你们之间 没有。 哦，那看来你们的这个感情真的是一直都非常的好啊。真的 性格比较内敛，就是比较、也比较共情 啊、 就是哪怕他会有一些抱怨，他也不会说我当时就指责你、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的，他还不错。就比如说他那天我们赢了比赛，但是对边就是有我们的队友，人家是在对边的学校，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要发朋友圈吗？因为你毕竟赢了、你要宣扬一下跟同学什么的。 对呀、对呀。 他说我不要发，因为我发朋友圈的时候我的队友就看见了、他们输了比赛会很难受。 哇， 还挺好的， 好暖呀、我觉得真的凡科还是像刚才您说的，虽然性格比较内敛，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感情就是在心中它都是能够体现出来的，而且是很能为别人去着想的。 对，所以有时候我也说我在跟孩子学习，因为我性格很外向，我有时候啪啪就拍了就发了、 自己可能当时没有想到， 对，我们今天赢了，我们冠军了，但是这时候他说了这话以后，我会想，哎呀，原来我发的那些东西会让我身边很多人，因为我们有区队队友啊，什么其他队友，人家当时跟我是对手，哎，会让人家很难受。 对， 后来我也不再乱发了。我也学习到很多， 其实这是从凡科身上学习到的嘛，就是这种共情，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体会一下别人的感受。其实这真的也是他们在参与这个集体性项目的时候，他平时在打冰球的过程当中，他肯定就有很多时候让他有这样的感受。 他挺好的、他在场上打比赛的时候就是每次结束啊，他都会去跟队友击掌、然后有的时候守门员失误了、或者说真的接到一个球成功了、他都会去到守门员跟前，跟守门员拍一拍呀、然后去说两句鼓励的话，挺好的，我看着特别高兴。 哎，对 啊、我觉得不是在于这个比赛赢了多少，我儿子进了多少球，我特别高兴，看这些场景我也很高兴。 对，就是感受到我的孩子他在这项运动当中他是收获到了一个人应该具备到的很多优秀的品质，这个其实是您更愿意看到 的 嘛。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一直坚持下去啊。那凡科有没有给自己预想一下未来冰球在你生活当中要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什么样子，有过一些规划吗？ 就是肯定不是生活的全部 啊， 说要打个什么比赛，能帮上那个北京，帮上海淀，就是还是去打 啊。 然后还是那个学习第一。 嗯，那妈妈呢？您有跟樊科探讨过，或者您自己有替他设想过吗？ 我觉得我设想不太合适啊，但是我很希望我儿子能把这项运动坚持下去。但是就像他说的，不是生活的全部，就是我可能会有我自己的工作，有我自己的朋友，但是在我工作很疲累的时候，然后我的队友喊我说，哎，孟凡克来打球啊，哎，我就能去，我能跟他们在一起场上玩。 对， 这个玩的时候可能不会说，哎，我去了别人说，哎呦，你打球打太差了，我不跟你打。哎，不会这种状况，大家都可以接受我，都可以愿意跟我一起玩，我觉得就挺好。 就是作为他生活当中一个特别的存在， 对， 成为他一个比如说解压也好放松也好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在未来是樊科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了，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毕竟我们已经有了快十年这样的一个基础打在这儿了，在未来可能等樊科再大一些，他会有更多的人生的选择。 对 啊，也保不准他想要去从事跟冰球相关的一些职业和工作， 对， 也是有可能的啊。 都有可能。 毕竟我们的这个冰雪的产业，其实在未来的确还是有广大的一个空间的嘛啊。 是。 那又或者说，像樊科自己说的，我可能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冰球作为我一个日常的消遣，还有像和我这些好兄弟队友们之间的这个聚会时的一个联系的纽带， 对， 这都会成为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而且又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 特别好。 对，这个真的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这项运动真的就是一个给他带来这个影响，可以说叫陪伴他一生了、 啊、对，就是这样，挺好的。 对，甚至别说是对他，对您来说、和那些家长们的这个友情，其实我们也就会延续很久了。 对，是的。 那当然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过的啊，2022年北京冬奥会已经离我们非常近了、那樊科，咱们作为一个参与冰球运动的这个青少年啊，我们已经快十年的一个时间了，那你自己对于北京冬奥会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 希望那个国家队的大哥哥们就是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啊，到时候应该也要去现场看一看吧。虽然说你之前已经在五棵松那个场馆打过了，但是在现场看他们那个级别的那个比赛的时候，那个感觉可能也不太一样了啊。 那肯定是 有机会肯定去 啊，是，这是我们每一个冰球家庭，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去做 的 事情、啊、 都很期盼的。冬奥申请的时候他正好刚学冰球没多久嘛、 啊、 然后还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就是什么助力申请冬奥 什么的。所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冬奥宣布在北京开的时候、我都哭了。 就是我们会有那种感觉，就是2008年的那些喜悦的感情又一次来了。 对对对，别人说你哭啥，我说你不知道，你说我儿子从事这个运动，我知道这个运动多难坚持下来。 对， 我觉得就是能冬奥这件事儿能够促进冰雪运动，对吧？能够促进它的发展， 对， 然后普及很多知识，让大家都知道这个运动，我觉得对我来说就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当时都激动的哭了。 对，所以到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冬奥会的这个期待感情会更强。 是 啊，像樊科说的，去现场看比赛这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能满足人家 期盼了好久了。 对，当然如果要有机会的话，比如说樊科作为这个志愿者能够加入其中、 就特别， 那就更不用说了。 对对对，当时就想，哎呀，我儿子那时候到不了比赛年龄，起码是不是能去清个冰呢？ 对，就是他有机会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个冬奥会，可能对于他也好，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也好，都会有更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其实也会让他对于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啊。这个的确，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能够给像樊科他们这样的青少年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再加上现在北京也已经成为这个双奥之城了，就是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马上迎来冬季奥运会，真的这种感觉，这种自豪感， 特别骄傲， 对， 特别骄傲， 说出去。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又参与的这个冰雪运动嘛，其实真的这个感觉，真的我觉得会一直持续很久的。当然，就像您提到的，影响更多的朋友去认识冰雪运动，参与冰雪运动，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期待